天安门多云有雷阵雨，35到25度。八达岭长城多云有雷阵雨，30到21度。延庆龙庆峡多云有雷阵雨，31到20度。平谷金海湖35到24度。怀柔红螺寺32到24度。怀柔慕田峪长城31到21度。密云云蒙山31到21度。门头沟灵山27到17度。房山10度，34到24度。以上景点呢都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城，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青岛故事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岛故事广播漫游节目主持人毕潇。其实说到夏天呢，也就现在哈，我们青岛呢算是非常热闹了。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北方的沿海城市啊，相比南方城市还有内陆的一些城市来讲呢，这个季节大家正处于这个高温状态哈，但是青岛呢相比之下要凉快不少，所以很多人呢会在这样一个暑期全家人出行来到青岛来避暑。这7月一开始呢，青岛的9大海水浴场啊陆续的就这个开启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来到青岛就可以洗海澡了啊，就是下海去游泳了。其实今年呢青岛的游客会尤其多，为什么？因为在6月中旬刚刚结束了上合峰会，那么现在的青岛的这个奥帆中心，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峰会的主会场啊，也开始开门纳客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到这个奥帆中心呐、海水浴场啊这一带来感受不一样的，真的是与往年不一样的夏天。而且呢今年的这个啤酒节也提前了啊，7月末到8月中旬啊这一段时间也会迎来这个一年一度的啤酒节。所以哪怕现在是7月刚刚开始，我已经能够隐隐约约感受到啊这7、8月暑期的一个这个火热的程度了。我们看现在这青岛的旅游事业真的是发展的如火如荼，那旅游周边的一些这种相关的服务呢也是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也正因为如此有着非常成熟的一个旅游体系，所以也是更多的游客愿意来到这边旅游。而且我觉得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民的这个意识已经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要怎么来看啊，其实作为80后来讲，这旅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啊，在我还是一个小萝莉的时候啊，跟着爸爸妈妈有出去玩过哪怕那个时候可能很小不记事但是这个脑海中已经是有了旅游或旅行的这个概念了。那如果我们往上再数一数比如说像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儿再更往上一点，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儿，他们那个时候旅行会是什么样子我非常的好奇。其实呢，毕潇作为一个 不是青岛的外地人，加上这个可能年龄也还达不到，就是我们展望这四十年的这样一个历程哈啊，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毕霄另外一个节目的编辑主持智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全国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青岛旅游事业以及青岛人对于旅行的认识的一个前世今生。在这里先介绍一下智朴老师哈，智朴老师和毕霄呢还有另外一档节目叫老青岛的故事，就是围绕着青岛的这个街道啊，包括一些老品牌呀，包括一些这个城市的这个行政规划呀，还有青岛整个的一个从古到今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哈，就是来勾起青岛人对于青岛的一些老记忆。我想由他来跟我们分享那个时候的青岛人的旅行，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智朴老师。哎，智朴老师，这个四十年前的青岛是什么样子呀？ 四十年前的青岛，第一，从地域上来说，非常之小。过去啊，我们所谓青岛市是青岛市加崂山县，像平度、胶南、莱西、即墨，当时都不属于青岛，分别属于昌黎地区和烟台地区。那么也就可以这样说吧，我们青岛未出胶州湾啊，当时的青岛呢，仅仅是占据胶州湾的一角。你看，现在随着青岛的发展，青岛的不断的壮大，和区划的调整，我们正在向大青岛迈进。现在整个胶州湾已经成为青岛的一个内湖了，所以现在是真正的大青岛。那么要说四十年前，那么也就是青岛市崂山县，当时青岛市的人口啊，就100多万人。 哦，哎，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来青岛旅游的话，也就是现在，市区的这几个景点啊，包括崂山啊，崂山县那一片算是能够去玩的地方。 毕霄，你问这个问题实际是两个概念。我们先来说说一个青岛的景点。 好， 当时青岛的景点，作为我们青岛市民来说，唯一我们最喜欢去的啊，而且是每年必须要去的，就是五一逛公园。 逛公园？ 对， 那个时候的公园是中山公园吗？ 是中山公园。当时到了五一，为什么呢？樱花开了所以啊，五一又是个踏青的季节，人们就纷纷涌向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可以说是挤着水泄不通，通往中山公园的六路车那简直是爆满因为当时人们去的地方比较少，这是一个。第二个，鲁迅公园。鲁迅公园呢是青岛的一个海滨公园，为了纪念鲁迅所改的名，也有着近百年的历史了。那么当时呢，人们就到鲁迅公园，再到水族馆去参观一下在鲁迅公园呢，就可以看到第一海水浴场整个汇泉湾尽收眼底人们当时最理想的呢，就是站在鲁迅公园，把大海和后边的东海饭店，注意不是现在那个大楼，不是那个东海饭店，是那个蓝房子的老东海饭店作为背景照上一张相，那就是青岛市的标志这是第二然后呢，栈桥 栈桥。 其实栈桥当时在青岛是一个旅游的景点但人们呢，作为青岛市民来讲，往往不把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就是一到天热时候晚上出去溜溜就到栈桥了 就是遛弯的一个地方，其实是 去遛弯的地方那是我们青岛一般来说，当时作为青岛比较吸引人的是栈桥、鲁迅公园、夏天的海水浴场，然后呢就是中山公园，这是几个主要景点。再就说崂山，崂山呢，过去人们去崂山的比较少，因为什么，当时在市民心目中崂山那是相当的远 远因为也交通也没有像现在这么 没有这么方便。 对对对， 一般就是怎么呢，是工厂的一帮年轻的工人有时相约骑自行车去而且当时整个崂山的设施保护的也不是很好当时你像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什么夏青宫什么都是关闭的都是部队在那儿住着 人去的也并不是很多。 哦， 那么真正的往旅游方向发展的还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青岛成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那么我们青岛的经济啊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人们观念上的变化，那么我们青岛是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啊，特别重视对于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还有一个就是大青岛的形成。你看现在胶州即墨古城莱西啊胶南等等都成为我们青岛的一部分了，所以呢现在的旅游景点应该说是遍及青岛全境。 哎， 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你说这个旅游，所谓旅游，旅是旅行。 嗯，对。 啊，旅行就意味着是出门。 是。 啊，从空间上来讲，是从甲地到乙地。 嗯， 这是旅行。游，这是旅字，游字呢是游览、观光、游玩。 对 啊，那我没有说哎呀必须要走咱明天上中山公园去旅行 旅行对，确实是这个问题， 没有这样说的吧。 对 要不然我们哎上北京去玩玩吧，到上海去玩玩吧， 嗯， 这叫旅游。 是 啊， 嗯， 那么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啊，中国人没有旅游这个概念。 没错， 虽然自古以来旅游这个概念是有的，但是呢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没有，因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收入很低， 那个时候穷。嗯， 对啊，首先是人要先吃饭， 嗯， 再穿衣， 嗯 啊，然后衣食住行排在最后， 嗯 啊，更何况跨地去旅游呢，没有这个概念。那么当时在改革开放之前所谓的旅游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一般来讲当时是出公差 啊，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顺便。 哎，他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般这个出公差呢，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的。 嗯 啊，也政府的工作人员，企业的供销人员， 嗯， 政府的工作人员外出开会学习、 嗯、 啊，那么企业的供销人员呢，要四处去订货， 嗯 啊，要进原材料啊，然后生产出产品，他要出去推销啊，所以呢。他们就要往各地去跑，那么这叫出公差。 嗯 啊，那么出公差，比如说，那么我当年80年代我也曾经出过公差。 您去哪儿了？ 那我比如我到北京。 嗯， 那么到了北京了，出公差把公务办完之后，总要挤出一天多的时间来，我要看看天安门吧。 啊， 我要去趟故宫吧。 是， 我要去趟北海公园吧。这一天起活了。 嗯， 那么到上海呢，我就可以逛逛四大公司， 哦， 啊，怡百啊，诗百啊，淮海路啊，到上海主要是采购东西，上海的旅游景点比北京要少。 嗯， 那么当年我还去过重庆，那么办完公务，我就要到渣滓洞去看看。 啊、嗯哦，是， 对不对？嗯、到歌德山纪念馆去看看，这就是利用出公差的机会啊，来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到这些地方。看看， 嗯， 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旅游是遥不可及的。 对， 因为什么啊？我们刚才说了经济收入的情况、 嗯、 那么我们现在撇开经济收入的情况，当时第一乘车难，那你想买张火车票那简直难于上青天。 嗯，有钱也买不到，就是 对呀、啊、 何况没钱。 当时第一火车少， 嗯， 速度慢，那就是那过去那种绿皮车， 绿皮车 还有很多是慢车，从青岛到济南10个小时， 哎呦， 逢站就停，啊，这里你想那个郭冬临当年演个小品吧，啊，扛着被褥喝上一碗酸辣汤出汗，成宿在火车站地下睡觉，等着第二天8点钟开门买卧铺票， 就为了排队买个票， 就为了排队买个票，乘车难，第二个、嗯、住宿难，过去没有私人旅馆。都是旅馆，都是属于饮食服务公司来管。 嗯 啊，旅馆少。你想，咱就以青岛为例子吧。啊，当年青岛档次最高的啊是新兴公寓，就是华侨饭店、 嗯， 现在已经拆除了，在湖南路泰安路交汇处那个地方已经拆除了、 嗯， 那是最好的。然后一般的旅馆，你想，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台东吧， 嗯， 只有一个台东旅社，一个华美旅社。只有这两个，想住宿吗？对不起，单位介绍信。 碧霄，你见过介绍信吗？ 没。 哎，你看啊，你比如说吧， 嗯， 我假如说我是个外地人， 嗯， 我要到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来学习，那要出差了，先到单位办公室去开一个介绍信。介绍信，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自介绍我单位刘志普同志到柜台学习，请与接洽是合，此致敬礼，吧唧一公章。这里一个啊， 嗯， 然后青岛市各旅馆，自由我单位刘志普同志因公到青岛出差，请与帮助安排住宿，此致敬礼。下边单位吧唧涂上一个，你拿着这张介绍信才到旅馆去，因为那会儿没有身份证。 对 啊，拿着这个信去，人家才能让你住。没有介绍信，对不起，你花多钱住不上。 嗯，是啊，听志普老这么一介绍就明白了，那个时候的这个旅游其实还没有形成市场，就是 连概念都没有。 对， 别说市场了， 所以就跟我们现在你看啊，这个出门方便，交通方便，去了还有旅行社来帮你规划路线。 现在 那个时候 连现金都不用拿，你有一个手机，一张身份证， 对， 你走遍中华大地， 走哪儿都不怕。嗯 啊，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咱们再说下一个问题哈。 嗯。 那中国什么时候有了旅游的概念了？ 嗯。 其实一开始还是不叫旅游，叫旅行。 旅行。 哎，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有了呢？就是真正意义上，我出去是为了玩玩。 嗯。不带任何工作性质的。 第一，我不是出公差。 嗯。 啊。第二呢？我也不是探亲，我也不是访友，那么我旅行到某个地方去，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来的呢？从70年代的末期，80年代初期，中国人有了个什么概念呢？旅行结婚。 哇，那么早就有旅行结婚的概念了？ 有 啊， 那一般就是，那当时是很少的， 嗯， 一般都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富裕啊，孩子结次婚，哎呀不容易，算了，这个。出去旅把游吧。 嗯， 那当时青岛旅游的选择的地方呢，主要有两个。 嗯， 一个是北京。 嗯， 首都嘛。 嗯，对。 要去首都北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 对， 对不对？ 对。 到首都去玩玩，是看看天安门，看看长城，不到长城非好汉嘛。 嗯、 男同志要壮壮胆，要当个真丈夫啊。 嗯。 看看长城。 嗯。 游游故宫啊，等等这些。 嗯。 还有一个。 上海 更多的上海， 对对， 北京不到16个小时，上海将近25个小时。 嗯， 但当时青岛有一条捷径，去上海， 船， 对， 都有海嘛， 对， 嗯， 当时青岛跑上海的船，那是很多青岛人向往的，8条船，自力更生，锦绣河山，前面加一个长字，长自，长立，长庚。长生 啊、 哦哎，长锦、长秀、长河、长山， 嗯 啊，人们都羡慕着。你想那时候啊，你买个通铺到上海多钱？8块钱。 嗯， 这个新婚夫妇选择上海而不去北京的目的是干什么？置点家当 啊、哦，买东西、购物， 买点好衣服， 嗯， 买点好糖，应该说。上海人比北方人精细，同样的东西他做出来就好看 啊！ 而且上海是永远引领着青岛往时髦方向走， 走在时尚前沿的地方。 作为青年人呢，有在80年代开始从旅游地来讲，北京、上海，我记得清清楚楚，在1984年。我的一个同学旅游结婚去哪儿了？去黄山了。当时在同学圈里都听，哎呦，谁谁谁去黄山了，哎呀真悬了啊，你看啊，非常的羡慕。 嗯， 那你想到了我88年我结婚的时候啊，那这我就更野了。 你去哪儿了？ 黄山、庐山 啊、 哦、哎，所以呢，这是从你看改革开放之后 人们的收入增加了， 嗯， 那么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也引发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 对， 啊，嗯，那么人们开始知道，我除了努力地干，我还要玩一下， 还要享受， 适当放松，嗯，而且国家呢也照顾到这些。双休日出来了， 嗯，对， 对 对， 随后又推出了90年代五一小长假、十一黄金周， 嗯， 等等等等啊。那么，旅游真正的才深入到中国老百姓的内心，逐渐的形成了旅游市场，而且现在旅游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了。尽管说我们青岛是个年轻的城市，才100多年的历史，但是我们青岛啊，这个红瓦绿树、碧海蓝天，这个美丽的景色啊，是在全国都是闻名的。而且呢，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应该说是在1936年，当时青岛啊就评出了10大景点。 哦， 哎，当时青岛是组织市民投票，你比如说像这个惠宾垂钓、长虹卧波、雁岛秋潮，这些词必须要你听的可能都不太了解， 都不是那么熟。 长虹卧波是栈桥，惠宾垂钓是鲁迅公园，雁岛秋潮是燕儿岛，就是后来的这个奥帆中心。 奥帆中心原来是燕儿岛， 它就建在燕儿岛上。燕儿岛最早啊，这个那我们远了就不说了，过去一直是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军事仓库，那么到了上世纪70年代，红星造船厂迁过来了，就是后来的北海船厂，为了建设奥帆中心，北海船厂迁到西海岸去了，所以当时青岛有10大景观。所以尽管我们这个城市年轻，我们在重视旅游发展上观念上一点都不落后。 得天独厚的美景优势呢，让青岛这个地方从很早开始呢就有了美景啊、旅游啊、旅行这样的概念。但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各方面条件所限啊，这个概念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好在是我们这些年呢真的是发展飞速，大家的旅行从这个景点啊、景点周边，包括我们的旅游的服务啊，还有就是我们出行的方式，以及我们这个比如说订机票啊、订酒店呐、这网络的通讯的发达，真的是为我们的出行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才能够让今天的我们有底气说一声，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哎呀，想想真的是特别的幸福哈。那在节目最后呢，毕潇也要向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全国的主持人们啊，发起邀请，这个夏天一定要来青岛来嗨一下啊。因为呢，我们这个上合峰会结束之后，我们沿海一带的这个景观呢，跟您之前来也是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些变化，再来的时候故地重游，却看到了不同的美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上海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这里是上海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来自实在有味道的美食旅游主播影子。今天在我们的直播时间里面，要和各位一起走进我们的环球旅行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变化四十年。说到改革开放40周年，对于各个城市来说，它都会留下不同的印记。那在上海，我们今天要从吃喝玩乐行城市的变迁来说起。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那今天我们就从吃这件事情来说起。 就是在吃的方面越来越丰富了，过去在选择的品种物质本身它就比较贫乏，你过年了，你比如说糖就可能就一种两种，你的选择就是这样。然后有一些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都是配给制的。当时逢年过节的时候，那时候还小嘛，早上4点钟起来去排队，然后要凭鸡蛋票，然后年糕票，反正就有很多票，然后才能买到一些你一年当中才能买到的一些东西。看到现在的话，所谓过年，其实到最后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像以前说，因为过年的时候能吃到好吃的，我有新衣服，而是说过年我们要的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氛围。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工作的节奏越来越忙，这个在以前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就工作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了，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在市场经济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那大家可能对于物质来说已经没有那么的迫切。你现在很少有人会说某一样东西说我一定要攒到某个时候，清明节吃青团啊，端午节吃粽子呀，中秋节吃月饼啊，在过去就一定是在这个节气才能吃到，所以特别的珍惜。那现在的话，只要你想吃，你在任何的一个时间你都可以买得到，而且工艺水平啊，然后制作呀等等都是非常的精良的，所以它可能给我们的那种乐趣就要少很多。但可能最终我们在节日里面过的是那种氛围，这个在过去也不太一样。就算父母在一个城市，可能一周两周你也见不到一次，那这个时候节日对于团圆的这个体会就特别的深刻。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个人觉得变化比较大。 刚才呢，我们采访了来自上海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王磊，听得出其实对于我们小时候的那些印记的美食和现在各种五花八门 全国各地或者全球风情的美食在上海都能找寻得到，这也是在旅行的当中给我们的一种最大的感受。走到哪里，你想吃什么，好像现在都非常非常容易能够找寻得到。在五角场也打造了首家烘焙智慧门店，也是正式的开业了，利用全智能全自动化的贩卖区，然后通过大数据针对不同的人群做精准的产品推荐，从而呢使它的供应链提高效率，同时降低了成本。众多的新兴业态的产生也可以见证了城市当中吃的一种变化。那除了吃这一件事情之外呢，我们时常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选择优质的酒店，要选择特别亲和的民宿。那在城市的变化当中，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不管是在装修上也好，还是在楼盘的选择上也好，也是发生了变化。 毋庸置疑，肯定是住的是越来越好了。那么其次呢，我觉得住的方面呢，还有一点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大家不再拘泥于市中心了。因为现在上海呢，几乎每一个区都有一个副中心，大家在各个区来分散居住，把每一个区都建设得非常繁荣，所以大家的居住品质提升了。那么其次，现在大家的这个居住的智能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了，原来的这个新风地暖，包括整个全屋的这个供暖供水净化系统啊，在2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可是到了现在呢，几乎成了所有新楼盘的标配。哪怕是老房子，现在大家装修起来呢，也喜欢把这些新科技智能化的东西融入自己的家居生活当中。现在的装修呢，可能更讲究个性化和一些新的科技的融合，而且呢，现在的房子装修都是有设计理念在里。而在20年前，我们几乎不会想到去请一位设计师专门帮我们去设计一下这个房子该怎么样来居住，怎么样搭配。可是现在不但有了硬装设计师，还有软装设计师，甚至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园林设计师，他们几个设计师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房子里会相互配合，把整个家居配合得更好。这也是现代都市人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的体现。 的确啊，就像郭亮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住宿环境，甚至在旅行当中，我们在挑选酒店和民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它打造的会不会更具特色等等，都成为了我们的出行当中住最重要的一点。刚才我们聊完了吃和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交通的出行。如果说到旅行当中交通出行，我们选择最多的那就是航空。近年来呢，在航空领域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有了自主的大飞机。我们接下来呢，首先要有请一下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记者李赞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先说到我们整个的改革开放的一个节奏啊，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旅行当中，在生活的这个质量的品质的提升当中，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原来的旅游啊，前些年旅游都是比如跟团游比较火爆，而现在自由行说走就走旅行比较多，网络非常发达嘛，都有自主的 APP 服务平台，说走就走非常方便。比如说我现在拿着手机点个 APP， 点个航空公司的就可以订个机票，马上就出发了。而到了机场之后呢，自助托运、自助购票、自助值机也非常方便，包括酒店自助平台也可以订购。所以说很多一些新兴的这种科技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啊，这种手机的一个运用啊，包括网络运用非常方便，包括移动支付，包括出国旅游，你发现大家很多商店都会挂着可以用支付宝，可以用微信面对我们中国游客。可以说现在走到全球一个手机说走就走，在旅游方面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旅游很多人都是那种个性定制化的旅行嘛，那现在玩的地方在我们这个整个的旅游的业态当中，是不是玩得更加的有个性，也是更加的张扬那一些特色所在？ 以往我们旅游，比如说我们去海岛游，去这个景点一天要逛4-5个景点，而现在呢，比如说很多一些个性化私人定制的旅游方式，比如说我今天一天的行程有可能只有一个景点，大部分都是在放松休息。现在整个旅游的观念和也是每个人的观念在变化，我出去旅游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那现在很多游客到海岛，他并不是说我就要去一个岛另外一个岛一天要逛4-5岛去看每个景点，有可能我一天行只有一个岛，上岛上看一看，躺在沙滩上去喝两杯酒啊，喝两杯饮料啊，晒太阳啊，随着我们的收入逐渐增多，那么大家对这个旅游的一个观念和变化方面，整个质的变化也是有所改变的。 那我都知道这个李赞一直在跟着我们的航空调线，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自主的自己的 C919 其实也是成为了我们改革开放在整个的旅游业态当中，甚至航空领域当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 我们像自主研发的飞机也逐渐的应运而生，比如说 ARJ21 已经列装在成都航空正在运行当中，那么大飞机呢 C919 目前正在组装当中，正在试验当中， 当中，我们也期待更早的落地。像两个巨头的航空工业公司波音空客相继推出很多的这种大型飞机啊，大家熟悉的380啊，那现在空客主推的是 A350 啊，更多的是350neo 啊，包括波音的787梦想客机啊，现在逐渐的列装到各个航空公司当中。在整个出行保障服务方面，大家整个体验度会越来越高，那么也是带动了很多旅游业的一个发展，一个体验。 我们越来越多的有不同的条线飞到不同的旅行目的地，让我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便捷。那到了城市当中，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的公共交通的出行，对于城市的交通的变化，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一些改变呢？ 在上海呢，其实它作为一个城市来说，应该算中大型的城市。20-30年之前吧，你从市中心去郊区，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像现在出一次远就可能会花一天的时间。那么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道路增加了，有高速，有快速路，有国道，然后交通方式也改变了。原来可能坐一种很慢的这个郊区的小街公交车，在汽车站还要排队，那现在通过高速，一辆空调大巴就可能把你直接送过去。甚至于现在通过我们上海在20年前开始有地铁之后，这个地铁网络的迅速发展给我们城市的交通是带来质的飞跃。现在我们每天上海有平均1100万的这个市民出行都是依靠我们的轨道交通，那么轨道交通也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这个出行的最大便利，速度快了，更加方便了。那么从我们上海总体来说，除了轨道交通，公共交通我们从这个车型上也从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变化。我们说上海以前有个故事说，一个平方的这个车厢要放12只脚，就可想而知以前这个坐车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那现在空调大巴、空调的公交车、新能源公交车非常的舒适，而且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同时像我们上海这两年搞的这个中运量71路的这个呈现，也是在我们体现出这个交通拥堵当中，也是给大家一种更新的一种交通方式。这种方式呢，可能在我们大城市当中，既能解决这个交通拥堵的一个缓解，也能达到我们大城市当中出行的一个便利。所以我觉得这个交通方面在我们上海看来呢，是非常的发达非常快。 现在我们从上海出发到不同的城市当中，它的贯穿是非常方便，这个海陆空也好，时间变得越来越短，然后也是选择更多的一种交通方式了。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这个交通方面的一种变化？ 说的其实是火车。最近正好我们也有一个课题，就是说从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和谐号到复兴号，正好是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中国的速度。那么包括我们这个临近的城市，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更多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铁路发展也是在朝一个迅猛的发展。今年7月1号刚刚铁路大调通之后，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高速铁路的这个覆盖面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前面我说的是室内，那其实我们城市和城市之间，整个中国这个大地之间的距离，也通过我们这种质的飞跃、铁路的革新，把我们两点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铁路车型上的一个发展，也是印证了我们改革开放给大家市民出行带来的便利。 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旅行目的地也变得选择更多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一切智能的元素也更加的具有科技感了。不管是无人的汽车也好，共享的单车也好，还是说现在从我们的旅游业态当中个性化的定制也好，甚至就连我们的穿这一件事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几何时，我们以前要买布料自己制衣，现在呢就可以有很多的实体店变成了网购店，也可以让我们变得足不出户就可以选择到旅行当中的一些漂亮衣服。纵观我们的吃喝玩乐行，改革开放40年，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发现它的日新月异，都能发现它的蓬勃发展。今天上海交通广播就带着你从我们的生活来说起，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发现变化了吗？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城市的变迁，感受到生活的幸福。谢谢各位的聆听和分享，我是影子，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了。以上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上海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陪你熬夜聊天聊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